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你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带您探秘名著之谜的迷幻时空。各位好，我是韩涛。在今天的历史之谜当中，我将会带您继续来探秘《红楼梦》。人们常说，一千个人阅读《红楼梦》，就会出现一千种红楼解析。或许这也正是《红楼梦》的魅力所在。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咱们一同探秘了《红楼梦》的作者之谜。那么今天，我们就接着探秘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红楼梦的故事到底发生在哪里，一直是个谜。有的人说发生地是北京，有人说是南京，但从书中所描写的景致看，却南方北方兼而有之，其中涉及的地名就有近百个。如果仔细阅读，就会发现书中还提到了十余个老北京的地名，如鼓楼西大街、苇子坑、水月庵、花枝巷、兴隆街等等。北京是曹雪芹生活和写作《红楼梦》的地方，特别是他在到西山黄叶村住宿之前，曾经在清时的右翼宗学府任过职，应当说他对京城的人文地理是比较了解和熟悉的。而且他的创作并非完全是杜撰，而是曹家兴衰的艺术反应，所以《红楼梦》里出现的地名也应当是有其现实的对照和一定的背景的，只是这些地名与他笔下的大观园一样被他艺术化了。接下来咱们就来探寻几个《红楼梦》当中出现的北京地名。鼓楼西大街是《红楼梦》第57回所写的地名，它可是老北京人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了。鼓楼西大街就位于西城区，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元朝和明朝时称为斜街，因位于鼓楼之西，所以清末时又称作鼓楼西斜街。1965年改称鼓楼西大街，它是北京城内比较古老的街道之一，从元代开始沿街的商业就比较发达，并且有多家著名的当铺。该街的南侧有著名的恭王府，有人考证《红楼梦》当中的大观园就是以此为蓝本而写的。在《红楼梦》第32回当中写道，兴隆街是贾雨村在京城的住处。据考证，清代时北京共有五个兴隆街，一个在东角，三个在外城，只有一个在内城。而外城比较著名的是位于崇文区西北部的兴隆街，就是现在台机场路口往南的祈年大街上，有东兴隆街和西兴隆街之分，因胡同内的兴隆寺而得其街名。 这个兴隆街与曹氏的算市口十七间半的故居临近，曹雪芹应当熟悉这一带的景致，以此街名入书是很有可能的。小花之巷出现在第64回当中，不过几日早将诸事办妥，已于宁荣街后二里远近小花之巷内买定一所房子，共20余间。北京曾有多条叫花之巷或花之胡同的地方，至今在德胜门内三不老胡同附近还有一条花之胡同。红学家周汝昌认为，《红楼梦》当中的小花之巷指的就是这个花之胡同，但是也有人认为曹雪芹所写的小花之巷是位于通州城东南角的花之胡同，此巷在张家湾镇南门内以西，东西走向，曹家当铺就在巷内路南，今遗址尚存。在此巷当中的中部向北有一条小胡同，直通西门内大街，被称为小花之巷。由此联想，曹雪芹对这一带的景致也应当是熟悉的，以此巷名写入书中也是很有可能的。而苇子坑出现在《红楼梦》第47回当中，如今住在京城的北部，特别是德胜门外一带的人都知道，多条公交线路均有苇子坑的站名，而老北京人多称其为德外苇子坑。早年间在北京的周边曾有多处叫苇子坑的地方，皆因水塘较多，里面生长着许多芦苇而得名，并以德胜门外的苇子坑而知名。但是从其书中的风物描述来看，曹雪芹所写的这个苇子坑应当是德外苇子坑，因第47回当中还有薛蟠被打得不能骑马，贾蓉只得去前面官厢内雇了一乘小轿将之送回府中云云。德外官厢乃是众所周知的地名，明清的时候北京有两个北门，他们是安定门和德胜门，但是安定门内无官厢，只有德胜门有官厢，所以书中的北门当时指的德胜门。西廊下出现在第23回，书中写道，贾琏笑道，西廊下五嫂子的儿子云儿求了我两三遭，要见事管管，我应了，叫他等着。这西廊下这条胡同始建于清朝乾隆的京城全图，地处阜成门大街的北侧，有东廊下、中廊下、西廊下，京城全图只此一处西廊下，而曹雪芹写《红楼梦》时记在乾隆年间，所以有可能是以京城全图当中的西廊下为蓝本而写成。第29回还有一个清虚观，其中描写道，不多时已到了清虚观门口，只听钟鸣鼓响，早有张法官执香披衣带领众道士在路旁迎接。清虚观在北京只有一处，位于旧鼓楼大街南端与鼓楼西大街的交界处，今称为清秀巷。朱一新《京师巷志稿》中在介绍旧鼓楼大街时写到，街中景一有清虚观，明景泰年间建，因此北京只有这一处清虚观，有可能《红楼梦》当中的清虚观指的就是这里。天齐庙是《红楼梦》第80回当中的景观了。说到贾母打发人来找宝玉，说明儿一早往天齐庙还愿去，宝玉如今巴不得各处逛逛，听见如此喜得一夜不曾合眼。次日一早梳洗穿戴已毕，随了两三个老嬷嬷坐车出西城门外天齐庙烧香还愿。天齐庙在北京有两处，一处在朝阳门外，就是今天的东岳庙，一处在西郊红山口，按书中所写的是坐车出西城门外天齐庙烧香还愿，再联想到曹雪芹曾在西山一带写书，离红山口不远，所以有可能写的是红山口的天齐庙。尽管不能绝对肯定曹雪芹所写的这些地名就是北京城里的地名， 但是已有一点得到红穴研究者的共识，就是他所写的这些地名绝非是没有根据的杜撰。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本期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同来继续探秘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红楼梦》当中的男主角自然是神瑛侍者贾宝玉了。作为荣国府的嫡派子孙，他出身不凡，又聪明灵秀，是贾氏家族寄予了众望的继承人。但他的思想性格却促使他背叛了他的家庭，而他与林黛玉之间凄美的爱情也让很多人为之感动不已。那么宝黛最终的结果是否就如同高鹗后续的四十回当中所写的那样呢？著名作家刘心武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虽然贾宝玉心念林黛玉，但众所周知，他最终中了调包计，与薛宝钗结为了夫妻。但是刘心武叹意的结果却是，宝玉是在贾母和林黛玉相继去世后才结婚的，根本不存在调包一说。在曹雪芹的构思中，贾母的去世让林黛玉失去了靠山，因而紧跟着的也去世了，于是王夫人才与薛姨妈联手促成了这桩婚事，贾宝玉才勉强的结婚。婚后宝玉一直对黛玉念念不忘。刘心武的依据在于《红楼梦》第五回中的叹词“终身误”末一句，纵使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宝玉和宝钗就是合不来，两人发生冲突，所以才会到底意难平。而宝玉宝钗之间的冲突直接在脂砚斋对于第21回贤袭人娇嗔甄宝玉俏平而软语救贾琏的批语当中有所体现。此回贤袭人娇嗔甄宝玉俏平而软语救贾琏，后回薛宝钗借此寒讽谏王熙凤知命强英雄，今只从二婢说起，后则直指其主，意思是虽然这一回表现的是袭人平儿这两个丫头和男主人之间的关系，但其实是为这两个男人与主要女子之间的冲突埋下了伏笔。刘心武认为脂砚斋的这条批语太厉害，不仅完整引用后28回某回的回目，还介绍了后文的具体内容。宝钗向宝玉提出了尖锐的意见，两人发生了直接冲突，同样也说明了曹雪芹已经写完了《红楼梦》。贾宝玉与薛宝钗发生冲突后，就有了第一次出家。对于首度提出的贾宝玉曾两次出家，刘心武先是引用了脂砚斋的批语，宝玉由此世人默认为之毒，故后文方能悬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宝钗之妻麝月之臂，岂能弃而成僧哉？此宝玉一生偏僻处。刘心武解释道，有懂事的丫鬟麝月，妻子薛宝钗也敦厚温柔，这在旁人看起来已经十分美好，但宝玉却不能忍受宝钗的讽谏，他要追求自由的精神境界，所以就出家了。另外他还援引了第31回当中的内容，书中描述袭人说要死，宝玉一急就说你死了我出家，黛玉将两个手指一伸，抿嘴笑道，做了两个和尚了，我从今以后都记着你做和尚的遭数。刘心武认为这就是伏笔，暗示宝玉将会出家两次。至于贾宝玉为何一次出家不成，最终二次出家，刘心武强调具体内容通过探意的确有困难，但并非毫无根据。元春省亲时点的四出戏就是大伏笔， 其中的一处仙园出自邯郸记，脂砚斋批语珍宝玉宋玉。此前我对于这句的批语并不甚了解，认为宋玉的玉是指的是通灵宝玉，但是现在通过各种古本的比较才领悟，玉并非指的是通灵宝玉，而应当是宝玉在六根未净的情况下遇到真宝玉，真宝玉送他回荣国府，而真宝玉在《红楼梦》前80回当中并未真正出现，仅在宝玉梦中相会过一次。不过依着贾宝玉的性情，最后还是出家了，彻底离开了尘世，飞升到了神瑛侍者的本位。在高鹗续写的后40回当中，隆恩浩荡，贾宝玉甚至还参加了科举考试，这在刘心武看来完全不符合曹雪芹的原意。刘心武指出，曹雪芹所写的蜡油洞佛手引出了很大的祸事，贾家被皇帝治罪，四大家族一损俱损，单说贾宝玉被抓和王熙凤一起入狱，脂砚斋就不止一次透露他们会在玉神庙相遇，而倩雪丫鬟则再度出现，成为了安慰救助贾宝玉的重要角色。但是在此前，倩雪丫鬟仅出现过一次。刘心武说，贾宝玉在玉神庙做什么？曹雪芹去世以后不久，亲人记录有人看到曹雪芹《红楼梦》古本当中有宝玉沦为鸡翅之徒，就是派个活让宝玉打经。刘心武推断，在后28回中，贾宝玉出狱后发配原籍，生活于江南，他得到了妙玉的救助。而史湘云在丈夫魏若兰死后沦为一名歌妓，妙玉的帮助使他俩重逢，宝玉解救了湘云，贾宝玉最终与史湘云结合。刘心武认为，早在《红楼梦》第31回回目，因麒麟扶白首双星就能看出一番端倪。白首双星是比喻一对夫妻，指的就是史湘云和贾宝玉，他们的年龄都不大，但是都遭遇惨痛，家破人亡。其中魏若兰仅在秦可卿的丧事上出现过一次，但她却在后28回当中具有重要意义。她所佩戴的麒麟就是贾宝玉从道士那儿得来的，可以看出曹雪芹草蛇灰线，绵浮千里，《红楼梦》当中处处有伏笔。根据刘心武的探索，贾宝玉、史湘云经历坎坷之后头发都白了，暂时相依为命，但还不是最后的结局。当时他们两个的生活是寒冬噎酸疾，雪夜围破毡，这是脂砚斋透露的曹雪芹原笔。刘心武说，以前贾宝玉曾偷偷地跑去袭人家，有个细节就是袭人看了家里的东西觉得总无可食之物，其实暗喻宝玉太娇惯了。脂砚斋对此的譬喻就是寒冬易酸疾，雪夜为破毡，对看之后可知贾宝玉日后生活之穷困。 红楼梦，梦难醒，一本红楼梦中藏了多少秘密，而这本未完之作也让更多人有了遐想的空间。宝黛钗之间的爱情故事究竟该如何写下结局？为何途中有出现史湘云的麒麟之说？迷幻时空带您一同探秘《红楼梦》。 传世名著《红楼梦》的主角贾宝玉拥有着一块重要似命根子的通灵宝玉。南京雨花石研究所的所长池诚也提出，这块通灵宝玉可能就是雨花石。池诚认为，曹雪芹青少年时期一直生活在南京，直到13岁才因曹家被抄家而离开南京。盛产于南京的雨花石应该对曹雪芹有所影响。池诚说，曹雪芹之父曹寅曾写有七律一首，题为《江阁晓起对金山》，诗中有“从谁炫写惊人句，巨石盘虚易改言”这样的诗句， 曹寅写诗写到难觅绚丽的佳句时，想从赏识当中去寻求灵感，此时被曹家藏石顽石的证明。巨石盘虚之时，应当是曹雪芹青少年时期耳濡目染之物。池诚也表示，不少雨花石形如雀卵，五彩斑斓，与曹雪芹笔下的通灵宝玉只见大如雀卵，灿若明霞，莹润如酥，五色花纹缠护是极为相似的。通灵宝玉的质地莹润如酥，它正是上好雨花石的质地。通灵宝玉有五色，石生五色是其他的玉石所罕见的，仅有雨花石有此一特色。而五色花纹缠护，灿若明霞，元明清时许多文人在诗文当中也常常这样形容雨花石。通灵宝玉的正面有莫失莫忘，仙寿恒昌的字样，在雨花石上因纹理巧成，也常常出现即可乱真的文字。池诚的通灵宝玉系雨花石一说得到了一些专家的认同。红学家严中就认为，池诚是第一位发现通灵宝玉和雨花石关联的研究者。江苏省观赏石协会的副会长孙大亮则认为，通灵宝玉是类似雨花石。孙大亮表示，《红楼梦》当中对通灵宝玉的描绘是大如雀卵，灿若明霞，莹润如酥，五色花纹缠护。脂砚斋里关于这四句话的批注是大如雀卵体，灿若明霞色，莹润如酥质，五色花纹缠护纹。这里对通灵宝玉的描写批注与即将颁布的中国观赏石鉴赏标准从质、色、行文四个方面对雨花石进行鉴赏的标准是一致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迷幻时空关于《红楼梦》的一些秘密的解析就到这里先暂告一段落了。其实《红楼梦》当中很多都已经形成了文化体系，而这部小说当中还有着诸多没能解开的疑惑，比方说《红楼梦》四大不解之谜，比如《红楼梦》当中四个典故所包含的含义，这些我们都将在今后的迷幻时空当中为您一一探秘。好了，节目的最后为您送上电视剧《红楼梦》当中的插曲《枉凝眉》。在这里，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坨坨、制作吴博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今生偏要与人争。